本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乘坐知识热血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刘禅点了点头，好像黄浩这话他听进去了，紧跟着他又摇了摇头。不会吧，相府真能那么做吗？他对我挺好啊。嗨，陛下，那是当着您的面儿啊。您知道背后他说您什么呀？特别是最近就在岐山大营那儿，他讲些什么您知道吗？刘禅一听，那我哪知道啊？还是的，可是呢，我知道，他天天都在跟些亲信人说呀，说您最无能了，您之所以能在成都称帝呀，那全都是倚仗诸葛亮的力量，要没有他诸葛亮，根本您这皇帝一天也做不成。另外他说您呐，不理国家大事，就会吃喝玩乐，根本您，哎，我没法再说了。刘禅着急了，嗨，你听到什么你就说吧。他还说我什么？他说您呐，哎，就是个样子。哦，刘禅点了点头，这回他可信了，感情相父当着我不说我什么，背地了说了我这么多的坏话呀。既是这样，看来相父诸葛亮真的要跟寡人我变心了。嗨嗨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，这也难怪呀。那么皇后，那你说寡人我该怎么办呢？陛下应该传旨把诸葛亮召回成都，然后你拿掉他的兵权，别再给他这么大权力了。刘禅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、来传寡人旨意，选丞相诸葛亮回成都。这消息传出去了，文武百官听说之后全吓了一跳，大家都来找蒋琬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文武百官呢、每天都能听见一些捷报，说诸葛亮领人马四出岐山，把曹魏军杀得大败，把那位征西都督司马懿都给杀到魏滨南岸去了，据说是现在就要启动人马直捣长安了。单单在这时候，皇帝怎么能够传旨把丞相召回成都呢？所以大家都来找蒋琬。蒋琬一听说也挺着急他赶忙上殿见驾。蒋琬来见刘禅，陛下，我听说您要传旨召丞相回朝。不错呀。哎呀，使不得呀，陛下，丞相这次率领人马历尽千辛万苦，岐山一战把曹魏军杀得大败，正在要乘胜进兵之际，您怎么能够召他回来呢？刘禅摇了摇头，公言你有所不知，寡人召丞相回来是有大事相商。哎呀，陛下，有什么大事您也不能召丞相回来呀。您可以下一道旨意，微臣我送往岐山，这还不行吗？ 那也不行，我有要事要与相父 面陈，得当面说。蒋琬一瞅刘禅这样，蒋琬心里咯噔一下，心说怎么了？难道说皇帝怀疑丞相什么了？哎呀，陛下，蒋琬真不愧是个忠臣呐，要不怎么诸葛亮那么器重他呢？他当时苦谏一番呢，陛下绝不能调丞相回来。古人说，强国之术不得其人不行，得其人而任之不专不行，任之专而贺于人言，二三其意又不行。蒋琬说这什么意思？你这国家想富强，你必须得重视人才，得得人呐、啊、得人之后还得用其所学，用了所学了，就是说发挥他的长处了。可是这时候别人要是说长道短的，你可不能没有主意，你也不能三心二意，就是说呀，你用人不能疑。蒋琬这话是有所指的，你要不是有疑惑丞相之处，你绝不能把诸葛亮叫回来。刘禅也听明白了，他紧子冲着蒋琬摇头，公言，你说的哪里话来？我并不是疑惑我家相父，我确实有要紧的事得和相父当面说，这事儿我没法跟你们讲，你就不必多说了，赶快传旨。蒋琬再苦谏也不行了，这旨意就传下去了。传旨官呢、啊、来到了军营之中，当众把这圣旨这么一宣读。圣旨写得很简单，以刘禅的口气说，就是有要事要与相父当面商谈，请您务必火速赶回成都。哎呦，这圣旨宣读完了，众将全都愣了，这怎么了？怎么陛下传旨无故要召回我家丞相呢？这不是时候啊，现在正在打仗啊，两军对峙，同时呢我们还一再打胜仗，看丞相那个意思啊，就要商议进军了，人马杀过魏滨南岸，大破司马懿，就直取长安了。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旨意呢？让丞相回去，那不就完了吗？不用说取长安，这几个胜仗都白打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各顶各的那些人呐、啊，都不由自主的全都瞅着丞相。诸葛亮呢，心里也是暗吃了一惊啊，不过在表面上很难被人发觉，谁也没察觉出来。诸葛亮还像平常往日一样接旨谢恩，然后把旨意高悬款待这使臣。哎，把这使臣打发走了之后，诸葛亮就回到自己大帐去了。回到大帐去啊，一直没出来。一般来说，每天晚上丞相诸葛亮都要出来散散步，哎，和一些武将啊文官呐、啊、哎，那么就是老君呢、啊、小校呢，哎，也说上这么一阵儿、哎、聊上几句。今天晚上这都免了，晚饭老早就给丞相摆在那儿了，他连一筷子也没动。怎么回事？诸葛亮心事很重，他在想啊，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诏书呢？在诏书里并没说什么，意思就是让自己赶快回成都，能有什么事呢？这个事难怪诸葛亮这么想。诸葛亮啊，那是一位很出色的大军事家，不是说打仗顾前不顾后，光顾打人曹魏不顾家。他在几次兵出祁山之前，都是把成都以至于汉中都安排得好好的，什么各个关隘怎么把守啊，吃啊用啊一切等项吧。所以诸葛亮在想，这也没什么事啊，有事 那么陛下应该写在圣旨上，找我要商议个什么事。如果说有事，就给我传一道旨意来告诉一声，不也就完了吗？这个时候从诸葛亮的本心来说，他是不愿意撤兵啊。怎么呢？这个打仗不单单是个天时地利人和，更主要的就是这个战机很难得呀。现在自己已经抓住这个战机了，可以说自己呀，这次兵出祁山花费的心血最重，花的心思最大，下的功夫也最大，每阵几乎自己都要亲临阵前。一般来讲，诸葛亮就是传一道令啊，几员大将应该怎么攻怎么守，分布一下就完了。这次不然，他一直率领三军，可以说是身先士卒，是阵阵到场，才打了这么几个胜仗，把司马懿给打得魏兵南岸去了。这多不容易，怎么能失掉这个战机呢？确实诸葛亮现在就要进兵了，兵取司马懿的大营，直捣长安，这一下子就把司马懿给杀回洛阳，让他连口大气都喘不出来。诸葛亮已经下了这个横心了，自己现在兵强马壮，粮草也足，地利也好，这个仗打得也比较顺的，很顺利啊。恰恰就在这时候来这么道旨意，能让诸葛亮不想吗？会有什么事呢？他是百思不解啊。想来想去，哦，诸葛亮终于想明白了，大概朝中天子身边出现了佞臣，这里有坏人造了谣了，说了什么坏话了。不然的话，按照刘禅来说，他绝不会无端的给我来这么一道旨，把我召回成都，说有要事相商。他能有什么要事？想到这儿啊，诸葛亮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啊。坐在椅子这儿，他微合二目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身边的几个中军一看，丞相太累了，几次提醒丞相吃饭，这饭是热了凉，凉了热，丞相也没动这饭菜。现在不知道丞相在想什么，唯恐打扰，几个中军悄悄的由大帐里头退出来，来到帐口这这么一看，哟，大帐口外这站着一个人，这人在这站着已经不是一会儿了，按目下钟点来说站了一个半钟头了，围着诸葛亮这大帐啊，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。谁呀？姜维，姜伯约。这个文武群臣跟随丞相诸葛亮接旨的时候，当旨意宣读完毕，大家当时是擦拳的魔掌议论的，姜维可没说什么，可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丞相诸葛亮。诸葛亮脸上的一点微小的变化，姜维都看得很仔细，因为他和诸葛亮的感情不一样。怎么回事？诸葛亮也非常器重他，姜维对诸葛亮也特别的崇拜和敬重，他总想多为丞相分分忧。姜维听完了这个旨意之后啊，他也有些想法，众将都来找他议论，姜维可没说什么，他想来问问丞相。当他来到大帐这儿的时候，没敢贸然而入，他站在这儿侧耳听一听，听到这大帐里有轻轻的踱步之声，他知道这是丞相诸葛亮在大帐里头来回走柳呢。跟着就见了几个中军出了一趟进去一趟，怎么回事？来回给热那饭菜，那菜啊越热越少。姜维知道丞相还没吃饭，就知道丞相心事很重，他也不敢进去，走吧还舍不得走。这时候夜静更深， 满天的星斗，姜维就在诸葛亮丞相的大帐口这儿这么站着。这几个中军又一次从里边出来了，这么一看，哎呀，伯爷将军，是您呐。啊，丞相正在闭目养神。哦，姜维这么一听，当时就明白，丞相哪是闭目养神，是有很重的心事，大概在想什么事情，我能不能给丞相出出主意呀？啊，几位，你们给我回禀一声，我想要求见丞相。如果要是丞相不见，那就作为罢休。意思就是丞相要不见我，我赶快就回去。这几个中军一听，将军，那你在这稍候片刻。转身来到了寝帐，启禀丞相，帐外姜维求见。哦，诸葛亮睁开双睛看了看这个中军，姜维来了，叫他入内。是，从外边把姜维给领进来。姜维走进寝帐，上前给丞相施礼。这偷眼这么一看，呀，姜维心里头一动，怎么了？借着灯光，他看得很清楚，看丞相诸葛亮面带忧容，不但忧愁，好像还有点很为难的样子。这是姜维这么长时间跟随诸葛亮丞相很少见的。他看诸葛亮多会儿都是那么乐观，多会儿都是那么坦然自如，泰然自若，遇事非常冷静沉着，不管多大的事儿，他都没带过愁容，都没紧张过，都没发过愁。今儿这是怎么了？伯约来了，看座，歇座。姜维在诸葛亮身边坐下。啊，丞相，陛下传旨到秦山，召您回成都，您是怎么想的呀？诸葛亮知道了，姜维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，他很关心我，很惦念这个事，可能啊，他看出什么来了。诸葛亮瞅了瞅姜维，伯爷，既然陛下有旨，我呢就得返回成都，遵旨行事。啊，姜维愣了，丞相，您真的回成都？诸葛亮点了点头。哎呀，姜维站起来了，丞相，使不得呀，不能回去。怎么，这是多不容易呀，您率领三军四次兵出祁山，这次来的这会儿跟司马懿在祁山前排开战场，一场斗阵把曹魏军杀得大败，如今司马懿已经兵退到魏滨南岸去了，战机不可失啊，什么时候耽搁都行，此时此刻丞相可耽搁不得呀，您必须得进兵，绝不能回成都。哎，这也是姜维很少听到过的。诸葛亮丞相叹气的时候，那可太少了。今天当着姜维，叹了这么一口气呀。诸葛亮有话没说出来，怎么回事呢？我何尝不知道？诸葛亮之所以饭也不吃，一直想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他在想什么呀？他舍不得这个战机。那么如果说这次要是真的放过司马懿不打，长安也不取，调动人马兵回汉中，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那司马懿就那么好打吗？就那么容易取胜吗？再者说了，这势力差多少啊，很悬殊啊， 西蜀才多点个地方，才有多少人马，粮草那是多么困难。诸葛亮这几次兵出祁山，最使他伤脑筋忧虑的就是这粮草接济不上。这次真算是好不容易呀，竭尽全力了，就是说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上了，才打的这么一个结果，愣把司马懿几十万大兵给杀的是节节败退。这回你要是轻易这一撤走，再想找这么个机会没了。所以诸葛亮叹了口气，这一叹气，姜维明白了，丞相也是舍不得走，更舍不得丢掉这个战机呀。既如此，丞相，我斗胆说一句吧，你应该知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，意思就是告诉丞相您可以抗旨不回去，先打仗，把司马懿杀败了之后得我长安，您让我在那儿守着，您回成都有什么话您再跟皇帝慢慢商量去，顶大认个错就完了吧。这一点很简单的道理难道丞相您还不知道吗？应该明白。唉，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不悦。诸葛亮是有口难言呐。怎么呢？诸葛亮心想，这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，在我这儿不好使啊。为什么不好使呢？因为诸葛亮他不同于一般的大将，他是一国的丞相，而且还是一位受托孤之重的老臣，怎么能将在外军命不受呢？祖上年幼，那样一来岂不是欺君呢？为难呢，这话怎么能跟姜维说呀？所以呀，诸葛丞相这个心情很沉重，怎么也不好办呢。由于自己这个特殊身份，他处处都得谨慎，尤其受了托孤，这托孤不是一般的托孤啊。白帝城托孤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了，刘备在病危的时候曾亲口跟诸葛亮说过，说四子可辅则辅之啊，如其不才，君可自为成都之主。刘备告诉诸葛亮说，刘禅这孩子能行你就让他做皇帝，你就辅佐他，他要不行你把他扒了一边去，你就成为西蜀的国主。当时呢，把诸葛亮吓成什么样，浑身冒冷汗呢。自从受了这个托孤之后，诸葛亮对刘禅那是处处小心呢。这小心不是说小心谨慎胆小怕事留着刘禅的神，那倒不是，怎么他小心翼翼的注意君臣这个关系，君臣关系必须得特别分明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，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，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。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，整整14年，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，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，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，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。白山黑水之间，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。4月1号起，每天中午12点，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，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，敬请收听。 我是作家毕淑敏，故事永远是旧的，旧的时间，旧的地方，旧的人物， 故事也永远是新的，新的体会，新的感受，新的领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观音禅知圣物，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诸葛亮始终把自己摆在臣子的位置上，那么这次岐山打了胜仗，他突然接这么一道旨意，刚才姜维给他提醒，您可以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不回去行不行？可以，但是诸葛亮不能不回去，他不是一般的战将大将可比呀、他要不回去那就不得了了。诸葛亮想过了，皇帝身边可能有坏人呢、一定有人造了自己什么谣了，但是说些什么诸葛亮不知道。如果他要是不回去的话，那不是给人一口实吗？肯定就会有人问刘禅呢、你看你是一国之君，现在你给诸葛亮下旨，他都可以抗旨不遵，他都不回来，你这个皇帝也就是个牌位。这样传说出去是越传越乱的。现在诸葛亮啊，很需要说西蜀国内得安定，别乱。那国内这么一乱，前面这仗还怎么打呀？所以呀、诸葛亮是忍辱负重，不管心里头多不高兴，眼前这个战局多么可惜，自己呀、也得忍痛回成都。但是这些话没法跟姜维说，只能告诉他，我不能那么比，我也不能啊抗这个旨。姜维一听没话好讲了，那丞相，看来您回兵之心已决，必须得回去。哎呀，丞相，可不能轻易撤兵啊。姜维有点急了，怎么您这么一撤兵，司马懿是非追杀不可。这打了这么个败仗，本来司马懿那就窝着火憋着气呢，听说您无端撤兵了，肯定他从后边追杀。诸葛亮巍然一笑，不曰，我已经断定了，我们撤兵司马懿非追不可，但有一样，我可以使其不敢追。那得怎么办呢？我想分五路撤兵，但是有一样，姜维，你必须暗营增造，迷惑司马懿啊。那么你增造肯定就是添兵了，人马呀又多了，要不然你挖那么些个炉灶干嘛呀？这是很简单的个道理呀。司马懿呢，这个人疑心很大，他一见我增造了，就知道我添兵，他就不敢轻易追我，所以他得犯点合计。就在司马懿查造的这同时，我们呢也就撤走了，安全撤回汉中。姜维这么一听一皱眉啊，怎么了？丞相，当年在战国时期，孙庞斗智，孙膑杀庞涓于马陵道，孙膑用的这兵法呀是减造增兵，把这个灶啊全扒了，同时呢人马不停地往上添，越来越多。可这一下子就把庞涓给闹糊涂了，他一看这灶都拆了，肯定孙膑是跑了，他就放心大胆的追，结果中了人家孙膑的圈套。可是丞相您呢，给用反了，怎么能够添灶减兵呢？诸葛亮一听，不曰，我用的是允许之计。这允许呀，是东汉时期武都的太守，他在这个陈仓小谷啊占枪兵的时候啊， 羌兵呢打算在这个陈仓小谷这儿截杀这个于许，于许呢就用这个增造之计迷惑羌兵，使得这个羌兵啊不敢追杀他，最后于许战败了羌兵。哎，同是这么一个战术，诸葛亮特意把这个战术反用了一下。哦，姜维全明白了是这么回事，最后诸葛亮告诉他，你还得帮我说服众将，要不然众将都不愿意走啊，这眼看大获全胜了，怎么突然间撤了，可把大伙都急坏了，气得不得了啊，真有的是大半夜瞪两个大眼睛睡不着。姜维啊还得挨着个的去说服他们，按着丞相的指令，兵分五路往前撤，一边增造一边撤兵，一边增造一边撤兵。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撤下去了，司马懿那儿得到了禀报，探报一报启禀都督，西蜀大营已经撤兵了。司马懿一听，什么？腾愣一下子他就站起来了，俩手扶着案往前一探身，你再说一遍，启禀都督，诸葛亮已经撤兵了。哦，司马懿呀、慢慢的又坐在那椅子上了，他轻轻摇了摇头，不可能，摆了摆手啊，胡说，诸葛亮撤兵了没那事儿，他正在兴高采烈之际，他打了胜仗啊，兴冲冲的正要往前打的时候，他怎么能够撤兵呢？一派胡言，再探，把探报给吓跑了。探报走了，司马懿坐这盒这么一合计，诸葛亮撤兵了。哦，是不是我打发走了他那个押粮官苟安，回到成都起了作用了啊？难道刘禅召回诸葛亮不成？要是那样，老夫借此机会大举进兵，抱此岐山一败之仇。司马懿想的腾起的把令旗就抄起来了，那令旗在手里头来回晃了晃，本儿又放桌上。司马懿想，冷静，俺叫着自己的名字，现在需要冷静，即使是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，诸葛亮也不会就这么轻易撤兵，这指不定有什么圈套呢。我呀审慎为上，跟这诸葛亮对垒呀，告诉你吧，差一头丝都不行，你稍一大意，哼，吃上这亏就小不了。我呀忍着吧。司马懿坐那儿，又有探报来报说，确实现在西蜀大营的兵都撤了，而是一座空营了。嗯，司马懿一听，真的吗？他还不放心，带老夫亲自去看。怎么看呢？金盔金甲大红袍，大的云罗伞，高挑帅子旗。哼，不能那么办。司马懿想要那样，诸葛亮非把我逮着不可，我得化妆，换换衣裳，把盔也摘了，甲也卸了，穿上一套老君的衣裳，现借的，穿上这难受啊！怎么司马懿块大还是胖啊？那老君齁瘦，这衣裳穿在身上，呵，绑着，刺啦的一下，嘎着窝这儿都开线了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反正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他骑了一匹瘦马，混在军校里，就跑到西蜀大营来了。来到大营这儿，这么一瞧，果然没人了。司马懿低头这么一看，哟，怎么这么多灶啊？这怎么回事？他仔细这么一看，这灶还都新挖的。哟，司马懿倒抽一口冷气，他立刻吩咐身边的小校，你们赶快把这些新灶给我查清楚是多少个，我在大营中等候消息。司马懿回去了，众军校赶快查灶， 查清楚之后来禀报司马懿，说西蜀大营里一共增加了3000个新灶 啊。 司马懿暗打个冷战，哎呀多险呐、啊、得亏没追啊，要追诸葛亮非上当不可，因为什么，他增灶肯定增兵了。司马懿立刻吩咐明天再去打探。第二天探报又回来了，说是西蜀大营里啊这灶又增了，那是丞相诸葛亮这么安排的，迷惑司马懿。第一天挖了3000灶，第二天又添了1000。哎呦，司马懿一听相当紧张，怎么呢，总增灶肯定西蜀的人马是越添越多呀。过了2天，探报来报说西蜀大营里啊光增灶没见兵 啊。不好，诸葛亮真走了吧，赶快追。 他带领人马追下来，那还上哪儿追去，人家诸葛亮兵马已回汉中了。司马懿瞅了瞅西蜀大营新增的那些灶，他叹了口气，唉， 孔明效于徐之法瞒过我司马懿呀、啊，其谋略我远不如也。 司马懿那真是打心里往外服了，服了诸葛亮。你看看，我只知道啊，孙子兵法上有这个孙膑呢、啊、是减灶增兵之法，人家诸葛亮反用了，来了一个增灶减兵，就把我给骗过了。确实高我一筹，来回兵长安，咱别在渭河南岸这儿守着了，回长安吧。诸葛亮呢，诸葛亮平平安安的，一兵一卒没伤，大队人马安全的撤回了汉中。诸葛亮把汉中这块的事情交给了姜维、王平、廖化这些人，让他们在这好好操练人马，自己是连夜返回成都。回成都面君，得问问刘禅呢，把他叫回来有什么事儿啊。诸葛亮这一回成都啊，惊震了满朝的文武百官，大伙儿一听都愣了，丞相怎么回来了。虽然说呀，诸葛亮四出祁山打那么多的胜仗，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亲眼得见，但是边关有报啊，知道这仗打得非常漂亮。正在大获全胜的时候，丞相怎么无端的回到了成都呢？这里只有一两个人知道，皇帝轻信了谣言把丞相给招回来的，文武不知道，他们纷纷的都到相府来探望诸葛亮，一方面来看看丞相，给丞相问问安，一方面呢也想从这儿得到点消息，丞相为什么回来的。诸葛亮见这些文武呢，他根本就没说，这事儿也没法说。丞相猜想到了，说是天子身边肯定有佞臣，至于是不是佞臣造谣诬陷说了自己什么坏话了，现在诸葛亮也不清楚，他只有见到这个皇帝刘禅，诸葛亮才能把这事情弄明白。诸葛亮丞相这一回来，首先呢、啊、这皇帝刘禅就知道了。刘禅挺紧张，紧张什么呀，哎呦，相父真回来了，回来他一定得见我呀，见我要是问我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，我怎么回答呀，这是皇后告诉我的，让我把您叫回来，没事儿啊，人家前面打着好好的仗，无端我把人叫回来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。刘禅这么一着急，他想起皇后来了，干脆我还跟他要主意得了。刘禅就把皇后给找来了。我说皇后，相父可回来了，你说他要问我为什么把他叫回来，我该怎么回答呀。这皇后很狡猾呀，早已经胸有成竹了。陛下您不必着急，我知道您叫我准问这档子事儿。 丞相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回来很好啊。他要问您为什么把他叫回来，您呐就说想念他了。丞相听了之后一定会很高兴。哎，刘禅一听，妙妙，这可真是个好主意。呵，听了皇后这计谋，这刘禅心里头可踏实多了。 刘禅把皇后给打发走了。刘禅呐，想了大半夜的心事啊。哎呀，相父问我，我就这么一回答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相父能不能信呢？ 由于他一想这个，这觉都没睡好，不是五更升朝吗？三更刘禅就起来了，把手下的侍臣吓了一跳。陛下，您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天不早了，我得洗漱升朝了，得上殿呢。嗨，侍臣一咧嘴，陛下还早着的呢，这还没鸡叫头遍呢，您这是干嘛起这么早啊？不至于，您呢踏踏实实的睡觉，到时候啊我们请假就是了，我们来请您。随时这么说呀，刘禅这觉也没睡踏实，他有很重的心事啊。刘禅有什么心事？要说刘禅对诸葛亮啊，那还是非常敬重的，因为他父亲刘备死的时候有遗嘱告诉他，视丞相如父，看待诸葛亮就像看待父亲的呀。刘备是这样嘱咐的，刘禅还真是这么做了，这玩意儿也难怪。刘禅也有心，他也想，我家相父诸葛亮不容易啊，为了我父亲的霸业，当年我父亲三顾茅庐请出来这位丞相诸葛亮，保了我父亲大半生，父亲死了接着保我，这不是为了我们刘家的江山和霸业吗？可以说是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呀！啊，花费了多少心血，操碎了心呐！刘禅对诸葛亮怎么能不敬重呢？另外，刘禅对诸葛亮还有几分怕呀。怕什么呀？一个是自己这个江山能够在西蜀国这会儿称帝，那不是全仗着人家诸葛亮啊，离开人家能行吗？再说呢，诸葛亮这个人为人非常正直，你这么说得了，虽然说官居一品，当朝的宰相，他的身上，他的为人，他的处事，不论什么事儿，一丝一毫斜的歪的也没有，为什么满朝文武那么敬服啊？诸葛亮是走得正行得端呐、啊、哎，刘禅呢这一点心里非常清楚，那么所以由这个敬重呢，哎，也有几分怕的意思。还有一点东西是刘禅说不出来，什么呢？他就觉得最好啊离相父诸葛亮远着点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如果那样的话，自己觉得自由一些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你就拿这点小事说吧，诸葛亮这一回成都，你看昨天晚上皇后就告诉自己了，是酒也别喝了，歌也别听了，舞也别跳了。那么假如相父要不回来，他老人家领着人马远在岐山，我在成都这儿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文武百官呢没有一个敢管我的，谁敢在我跟前说个不字儿？连刘禅自己也纳闷，相父也并没有在我跟前说过不字儿，也没有指责过我说你也不许喝酒，不许听歌，不许看舞，诸葛亮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呀。刘禅纳闷儿，虽然相父没说过这样话，不是吗？你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面前我就有点怵得慌。想到这儿啊，刘禅不敢再往下想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再想他就觉得呀，这个内心深处有某种程度对相父诸葛亮有点烦，所以他这么一折腾，这刘禅呢、啊、大半宿没睡好觉， 第二天一早是钟点齐鸣啊，百官已经到了，刘禅赶忙升殿。他绕过龙书案，刚刚秉正归座，点头官来禀奏：丞相诸葛亮见驾。刘禅一听，请相父上殿。随着传旨官的声音，诸葛亮来到了殿前。好多文武啊，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感情开始丞相回到成都的时候，大家到相府去看还不这么明显，现在呀，在殿头这儿一站，众文武看看刘禅，再看看丞相，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。怎么了？大家一看丞相诸葛亮消瘦多了，比离开成都的时候啊可苍老多了，哎呦，额头上的横纹又添了两道，眼角旁的鱼尾纹见多呀，两鬓已经有了白发。丞相虽然精神还是很好，但是也掩饰不住他那憔悴的面容。当文武再一看皇帝刘禅，呵，坐在那宝座上又白又胖，那脸色白扑扑，红润润，粉的噜，脖子脑袋一边粗。刘禅营养不赖啊，感情脸上都冒光。刘禅也看见了，他一见诸葛亮，哎呦，刘禅心里头怪不得劲儿的，怎么回事？相夫怎么了？这是，是不最近身体不好又有病了？我们分手的时候，我记得相夫还不这样呢，怎么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，像老了十岁似的？哦，刘禅心想，大概相父领兵北伐中原，几次兵出祁山，他这是累的吧。就这一阵儿，刘禅呢、啊、对诸葛亮怪疼得慌的。诸葛亮上前十里见驾，刘禅一看，哎呀，相父不必多礼了。他吩咐侍臣赶快看座。当诸葛亮坐下之后，诸葛亮看了一看刘禅，啊，陛下，老臣兵出祁山，欲取长安呢，陛下召回老臣，不知有何大事？这诸葛亮问的对，我现在领着人马四出祁山，可以说节节胜利，眼看就要杀败司马懿，兵取长安了，这时候您下诏书把我召回来，有什么大事啊？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We are young

要点什么您？ 想备点年货。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。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，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，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，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，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。 厉害了我的哥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你。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刘禅这么一听，嘿，他心中暗想，幸亏我先问计于黄皓，这我要不问的话，相父这一句话就把我给问住了，我怎么回答？哼，现在我可有词儿了。刘禅冲着诸葛亮一笑，相父，这个朕久不见相父之面，心甚思念，故下诏召回，别无他事。没什么事儿，我想您。刘禅说完了这句话，呵，心里头美滋滋的，他把那头这么一摇，笑得他呀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。那意思您看，相父，您听了我这话该是很高兴的吧。我想你了，我就是要见见你，所以呀，从那么老远的岐山我把您给招回来，什么事儿没有，见一面，这算我一点安慰，您能不高兴吗？诸葛亮听完刘禅这句话呀，哎呀，当时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。怎么回事呢？使得诸葛亮是哭笑不得。我问你呀，在这么关键的时刻，我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战机，就要兵过渭水直取长安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无端的把我招回来？什么什么？你想我了？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吗？诸葛亮这心情很复杂，他是又难过又着急又生气，他就瞅着这个刘禅，心说陛下呀，老臣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？这时候殿上的文武也都愣了，众文武可以说都在侧耳倾听啊。丞相问皇帝这句话大伙儿全听见了，是啊，这也是文武的一个谜。丞相前方打仗打得那么顺利，为什么给召回来？到底皇帝有什么重大事宜必须当着面和丞相商议呢？大家都要听听这个结果。当刘禅把这几句话往外这么一说呀，众文武全都愣住了。大伙儿这么一听，皇帝说的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，丞相为国家大计日夜操劳啊，身先士卒，在岐山那儿那仗打得那么艰苦，粮草往上运寄那么困难，丞相可以说是煞费心机呀。哎呀，人家那曹魏的都督司马懿领着雄兵数十万，那曹魏是多大的势力，人家要什么有什么，兵也精粮也足，是将校也多呀，人家地方也大， 随时人家想要什么，后方是源源不断往上供给，丞相在岐山那是多困难，得费多大的心血呀！我说陛下呀，你就这么老远把丞相招回来，就说这么一句话，轻飘飘的想念他就完了。众文武把眼睛都瞪起来了，这时候大家都瞅着诸葛亮。丞相诸葛亮强压胸头的怒火呀，因为这是君臣的名分呢、虽然刘禅对自己一口一个相父，但是呢，刘禅必定是一国之君，自己的职位再高，功劳再大，资格再老，也是个臣呐。诸葛亮瞅着刘禅呢，按现在的钟点来说，有一分多钟，就这么看着刘禅。刘禅愣了，哟，他还奇怪呢。我说我想念相父，把你叫回来看看，怎么相父脸上一点笑模样没有啊？我怎么看相父这样子好像还有点生气了。这是刘禅有点紧张了，他脸上那笑纹啊也回去了，因为什么，一人笑这对方绷着个脸儿，自己啊也笑着没劲了。诸葛亮点了点头啊，陛下，此非陛下本心，方才你说的这话不是出于你的心理，包括你下这个诏书，据老臣看来，朝中必有乱臣，严臣有篡逆之意，准有人在你的跟前说了我的坏话了。啊，诸葛亮这两句话呀，当时把刘禅问的是哑口无言，他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了。刘禅万万也没想到相父能直截了当的说出来，有人造他的谣，有人在我跟前说他的坏话，我听信了这些谣言和坏话，才下的这道诏书把相父给招回来，这可怎么办？刘禅没主意了，他以为啊，从皇后那学来这么两句话，说一说想念诸葛亮，哎，相父听了一定很高兴，谁想到不单一点欢喜的样子没有，相反生了气了，啪一下扔出这么两句话来，刘禅怎么回答呀？刘禅心想，我把皇后说出来是皇后告诉我的，相父您有反上篡逆之心，也是皇后告诉我的，让我下诏书把您召回来，不能啊，我别说呀，我一说相父要见怪下来拿皇后问罪，那以后谁陪着我玩啊？啊，不说不说，现在相父问我呢，我怎么回答呢？哎呦，这皇帝刘禅眼睛都直了，就这么瞅着诸葛亮。诸葛亮一看刘禅根本回答不上来，那么自己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。唉，诸葛亮叹了一口气，陛下，若内有奸邪，臣在外安能逃贼？诸葛亮这话说的是语重心长啊。是啊，我在前边打仗，甭管吃了多少辛苦，甭管花费多少心血，你必须得让我后顾无忧啊。你说我在前边那拼死拼活打着仗，这后边一劲儿出事儿，你一个劲儿的扯我的肘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你的霸业能成就吗？你的江山能坐得稳吗？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丞相眼睛里含着泪，刘禅呐也要哭了，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，对不起相父啊。他这个啊，相父， 此皆宦官所言，召回相父啊！方才相父一席话，使朕茅塞顿开，寡人悔之不及呀、啊！您这几句话呀，把我说明白了，我后悔了。诸葛亮这么一听，哦，陛下，老臣请问，到底是什么人在陛下跟前造谣生事？哎呀，刘禅现在呀，满脸通红，怎么回事？他急的，他憋的。刘禅猛地想起来了，对，黄皓跟我说过，说相夫坏话，这人呐叫苟安，干脆我把他说出来得了。相夫，那什么，您别生气，确实有人这个说了相夫几句不中听的话，但不是朝里的人，也不是宦官所为，是这个是押粮官苟安。哦，诸葛亮全明白了，立刻派人去捉苟安。苟安呐、啊，早跑了。唉，诸葛丞相只是叹了一口气呀、啊，自己不能在成都这儿耽搁了。他把群臣找到相府，嘱咐了一番，然后辞别刘禅，离开成都，来到汉中。汉中的文武众将还都等着丞相的消息呢，不知为什么皇帝无故把丞相召回去，诸葛亮只得敷衍了几句，然后啊，就把大家找到大帐，商议要进兵。姜维这么一听，丞相想再次进兵，现在军事过于疲劳啊，三军太劳乏了，我看能不能再缓一缓。杨仪这么一听，丞相要出兵也可以，但有一样，咱们能不能轮换去出征作战？轮换啊，有30万人马，您带出15万去，把15万人留在汉中这儿，养一养精神，训练训练，然后呢，让他们换班，以百日为限。诸葛亮一听这个办法不错，就这么定了。他立刻给李严写一封书信，让他把粮草赶快运上来。哎，那在三国时期呀、啊，西蜀道路太难走了，运粮是相当困难呐、啊，尤其是这个运输工具呀、啊，你光有粮食也不行，怎么往上运呢？这是使诸葛亮最头疼的一件事。所以呀、啊，人马还没有出动呢。他先给李严下令，先给李严写信，他就怕他耽误了，意思就是千千万万万千，你别误了我的军需粮草。把这封信10万火急发走之后，诸葛亮这才由汉中举兵啊，一声炮响，要杀来了，这次是五出祁山了。边关的探报早就报进了洛阳，魏明帝曹睿呀、啊，又紧张了，因为那大都督曹真死了，听说诸葛亮又举兵了，现在只得拜司马懿为征西大都督，率人马岐山御敌呀、啊。他问司马懿什么时候走，司马懿一听，陛下兵贵神速啊，老臣明日起兵。司马懿带领大兵20万，浩浩荡荡离开洛阳，直奔长安。这回呢，这回司马懿不得了了，是正印征西大都督啊，再也不是副的了。司马懿来到长安这儿，立刻聚集武将，把所有的武将全找来。其实司马懿甭找，这些武将就都来了，像郭淮呀、孙礼呀、张合呀，全都得报到。特别是张合呀，一见面就向司马懿请令。请什么令？您给我精兵10000，我愿亲自去镇守雍眉，是以拒蜀兵，让我把诸葛亮给挡住， 光挡住他就算完了，我还想生擒诸葛来见您请功呢。哎呀呀，司马懿手捻长髯看着张合，打心里往外高兴啊，功能亲自请令实在可贵呀、啊、领兵镇守雍眉以拒蜀兵，舍功还能有他人吗？就得是你张合了。司马懿真会用人呢、啊，这几句话把张合说的美滋滋的，当时他就要讨令行兵。且慢，让司马懿把他给拦住了。张合将军，你先等一等，诸葛亮这次领兵出汉中啊，他的人马来得好急哟、哦、他为什么兵马行动这么快呢？据我所料啊，他是粮草困乏，诸葛亮唯恐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，所以他出兵特别神速。诸葛亮如果说他的人马要走耶谷出祁山的话，他肯定得派兵到陇西去割麦。掐算掐算这日子吧，眼看这就是四月中旬了，陇西的麦子已经熟了，诸葛亮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。为此啊，我想请张合将军，我给你精兵50,000，你在魏滨扎下营寨，挡住诸葛亮，我亲自领人马到陇西去，以防诸葛亮派兵来割麦。司马懿呀、啊，这一招可是真够厉害的呀！当时张合就领令带兵到魏滨扎寨去了，司马懿呀、啊，亲自统帅三军，直奔陇西的鲁城。这鲁城在哪儿啊？在现在的甘肃甘谷县东。司马懿带着人马走了，司马懿的人马刚一动，诸葛亮的三军已经到了岐山了。这时候有探报来报，说是魏滨两岸扎着曹魏的联营。诸葛亮一笑，那准是司马懿的人马，他料我兵出祁山，在魏滨要想把我挡住。诸葛亮传令，立刻就在此处扎营。扎下营寨，丞相诸葛亮立刻就问呢、啊、后边粮草怎么样？管粮官赶快来报，粮草未到。诸葛亮丞相微微一皱眉啊，粮草还没有运到啊。他屈指一算这个时间，诸葛亮五出祁山是在什么时候？建兴九年，就是公元231年。诸葛亮是2月份从汉中起的兵，4月份到了祁山。现在诸葛亮丞相一算这日子，正好陇西的麦子都熟了，不是5月份才割麦呢吗？陇西那边麦子熟得早啊，早熟。现在是事不宜迟啊，不能再犹豫了。几万人出兵打仗，人没有粮，马没有草，那仗怎么打呀？诸葛亮立刻分兵啊，派这个王平、张仪、吴班、吴懿四将带领30,000精兵，在这会儿与魏滨曹魏大营对峙着，把大寨也扎下来，自己呢亲自统帅着雄兵强将马上奔陇西。上那儿干嘛去？诸葛亮已经计算好了，他一算计这个日子，现在陇西的麦子已经熟了，到陇西割麦，抢割，把这麦子割起来之后充作军粮，好与曹魏军一战。分完了兵之后，诸葛亮带领着人马是马不停蹄呀、啊，立刻就奔陇西来。人马当接近鲁城的时候，这时候探报来报，说是司马懿大兵已经屯在了上邽。哟，诸葛亮一听是暗吃了一惊啊，哦， 司马懿已经捷足先登了，人家的人马先到了。诸葛亮暗暗点了点头啊，人言司马懿这个人呢、是善权变，常以奇谋之对手于死地。就拿司马懿刚复职的时候来说吧，他刚这么一复职，立刻出骑兵到上庸就把孟达给斩了，那是多神速啊。所以说司马懿在用兵上是确实有些道道啊。司马懿的人马这一到，丞相诸葛亮就全明白了，他这是不让我割鲁皮的麦子，不让我得到这批军粮啊。那么我要没有粮食，我怎么跟司马懿打呀？只得来一个不战自退，合着这次我又白来了。哼，诸葛亮想到这会儿，他坐在四轮车上微微一笑啊。丞相笑什么呀？哼，司马懿，你不是来了吗？来得好啊，你来了我也不走了，这叫既来之则安之。不是你司马懿已经把重兵屯在上邽了吗？我就让你瞪着眼睛看着我诸葛亮非把陇西这麦子割了不可。他吩咐一声，进兵鲁城，人马不歇，还往前开啊。鲁城这地方不大，当时啊那是曹魏的地盘啊。镇守鲁城的官员这么一听啊，诸葛亮来了，赶快开城投降，这倒真痛快。投降啊，那当然了，别说一座鲁城，十座鲁城也挡不住诸葛亮啊。好家伙，他了人家怎么亲自领人马奔这么个小地方来啊？鲁城这些官员没明白，开城就把诸葛亮给接进来了。诸葛丞相进城之后马上出告示安民，告诉所有的官民都不必担忧啊，我来的这儿啊不是取什么城池来了，我是来割麦子来了。诸葛亮说着就把这鲁城官员找到跟前，问他们哪块地的麦子熟了。这些官员才明白，哦，感情诸葛丞相上我们这儿来割麦子来了。好嘛，您倒不嫌这道远，从汉中这么老远上我们这儿割什么麦子呀？这些位胆儿敢问呢？哎呦，丞相您来的真是实话，实不相瞒，我们这儿这一带的麦子全熟了，告诉您得了，甭说陇西，这一带等处到处都是麦子，您就可以开割了，正好是开镰。哎呦，您来的这个时间简直是没法说有多好了，就是说正是开镰的季节，您看您还需要点什么呀？我们给您准备准备啊。准备什么呢？甭说别的，这麦场都给您得开出几块来呀、您领着这么些人马，那一块麦场要想打这麦子，那连晾带晒弄不完呢。诸葛亮一听，那你们就不用管了，哎，把这些官员全打发走了。诸葛丞相这一天晚上他很晚很晚才睡，怎么回事？丞相坐在大帐里想啊，他想什么呀？想妙计呀、怎么能在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把这麦子割了啊？这可不容易呀、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，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，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。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，整整14年，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，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，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，也有陆旅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。白山黑水之间，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。4月1号起，每天中午12点，纪实传奇隆重推出《最漫长的抵抗》。 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十四年，敬请收听。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，有故事的人生，有故事的你，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，讲述你的多彩回忆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官民知是物，却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诸葛亮想来想去呀、啊，噗的一声，自己乐了。怎么乐了？想出个妙计来。他觉得这条计策很可笑。诸葛丞相自言自语：“司马仲达，我这条计呀、啊，可以说出乎你的意料啊！你怎么想你也想不到。”诸葛亮打定主意之后，立刻告诉中军官把姜维找来。姜维也很着急呀、啊。姜维知道了，说司马懿现在重兵屯在上邽，人家已经先来了，看来人有准备了，肯定要跟咱们争这麦子。您打人家也打，这怎么办呢？不知道丞相有没有割麦的计策，现在叫他，他赶忙来了。见过丞相之后，您叫我来有何吩咐？诸葛亮告诉他，你就在今天晚上连夜给我打出来三辆四轮车，就跟我坐的那车一模一样，给我做四套八卦仙衣，再按照我这扇子的尺寸做他三把扇子，然后你到各个营哨去走一走，你亲自去挑选几个小校，身量跟我差不多的，模样差不多，当然不一定完全像长的，那不可能，有一点地方像，这耳朵有点像我，那个眼睛有点像我，这就行啊，给我找几个小校来，然后呢，你给我安排2000精兵，让这2000精兵全都穿上黑衣服，是披发显足，把鞋袜子全脱了，光着脚披散着头发。我晚上要是出征的话，我光要火把，不要灯笼。另外，你给我准备10000条青草绳，要青草绳干嘛呀？点着了之后，让它咕嘟咕嘟冒青烟。哎，光有烟没有火这就行，隔老远这么一看，雾气昭昭啊，雾气腾腾啊，这火把要是往起这么一举，虽然说高灯下亮，连烟带火，离老远这么一瞅啊，是迷迷瞪瞪，昏昏暗暗，哎，就要这效果。然后你给我准备1000面大鼓，我要破鼓，不要那响鼓，一敲我嘣嘣嘣闷声闷气才好呢。1000面铜锣，这2000军校我把它分成4队，一个队啊是250面鼓，250面锣。姜维站在这儿傻了，怎么回事？没明白丞相这是要干什么，心说他这是要干嘛呀？啊？哦，还得弄得雾气腾腾，烟气刚刚，迷迷瞪瞪，看着昏昏暗暗，这可以，要鼓响鼓重锤嘛，那才能震出军威来呢，要破鼓那敲个什么劲儿啊？丞相，我马上就去安排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，你把关兴给我叫来。啊，遵令。姜维啊，按着诸葛亮的吩咐就去安排去了，半宿的功夫把这些玩意儿全都准备完了。这么快？哎呀，那么多人马，那什么能人没有啊？ 那军校里边啊，木工、瓦工、油漆工，你说你干点什么？连夜打几台四轮车，嗨，几百台也打出来了。做的真巧啊，跟丞相坐这车是一模一样的。八国仙衣也坐齐了，大扇子也给拿来了。关兴到了，关兴不知道丞相有什么吩咐，诸葛亮让关兴化化妆，把头发也披散开喽，把那盔也摘喽，甲也卸喽，穿上那又肥又大的那袍子。关兴一瞧，这不是袍子，这是色背面，我这把他全穿在身上呼呼啦啦，我这算什么呀，快成那天蓬大帅了。诸葛丞相笑了，哎，呵呵，关兴，我就要让你扮这么一个角色，你扮好之后手举一面长幡往我身边一站就算行了。关兴觉得好笑，这时候姜维来交令说，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全都布置完了，请丞相您过目。诸葛丞相把姜维挑的那几个小校叫进来一看，嗯，差不多，只是年龄差一点，一个个都是20多岁。丞相吩咐来，把做得了这些八卦衣全穿上。说着诸葛丞相也穿上了，把这帽子也戴上，手里头拿着这把大扇，诸葛亮往那儿一坐，这几个小校也不敢乐，心说丞相这么打扮我们这是要干什么呀。这几位噼里啪啦也都穿好了，诸葛亮让他们坐下，谁敢坐下，全在那儿站着。哎，丞相一看，让你们坐就坐嘛，有坐便坐。几个小校卸了坐，瞅着丞相，几个人咯咯咯全乐了，谁也绷不住了。嘿，这几个小校心想，我们都阔了，嘿，穿戴打扮跟丞相一样。几个人不由自主的右手一摆大扇，左手啊下巴底下一捞，也想捋捋胡子，什么没有。诸葛亮瞧这还差点啊，伯爷给他们想点办法，全都弄点胡子挂上，挂上啊，县长来不及呀。姜维一瞧，我说丞相您有了有趣的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，这是啊。诸葛亮一看姜维实在是弄不明白了，我得告诉他，我这是干什么，我这是要充实军粮割麦子。姜维一听，哟，丞相哦，您就带着这2000来人儿，一个个光着脚下麦田割麦子去，那把脚扎了怎么办？不，诸葛亮摆了摆手，我们不管割麦子的事儿，我们呀就管把司马懿由那个大营之中引诱出来。说着丞相传令，让姜维、魏延、廖化、张翼、马忠几将各自带领精兵3000，准备好了绳子、骆驼、垛、大车、小辆，一切等项，是反能运载东西的工具全都利用上，干嘛呀？割麦子。天一黑，我们只要一出动，你们就开始开镰。哦，姜维是恍然大悟，双挑大指啊，我家丞相是神算，哎呀，这个计策是太妙了。哎呦，忽然间姜维想起个事儿来，他悄悄把关兴叫过来，关将军啊，丞相只带您一个人去诱敌呀、啊？啊，哎，那可不行。姜维一听，这我不放心，怎么，那司马懿要是杀出辕门，他得带多少人呢？他不能带个3员5员战将，一出来就是千军万马呀。诸葛丞相坐在四轮车上，只带着你，你了人家穿着又肥又大的这大袍子，举着那么个帆，青龙刀也撂家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关兴一听，可不是，我也正为这事儿担心呢。这么着吧，丞相刚才有令，让魏延、廖化不是都分头割麦子吗？这好办，我去安排人，派几个偏将，这事儿就办了。我让廖化、魏延呢、啊、悄悄地跟在丞相这个队伍的后边，暗中保护丞相，是以防万一。关兴大喜呀、啊、哎呀，伯爷将军你想得真周到啊。这不算周到，我说关将军你记着，最好啊你拉匹战马去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司马懿的人马追上来，你们要往下败退的时候，丞相就坐在那四轮车上，他跑不过人家。如果要是事情十分紧急，你赶快把丞相由车上搀下来扶到马上跑，那还快点。 关兴一听，姜维想的是真周到。行了，伯爵将军，你就请放宽心吧。姜维找到魏延跟廖化，和这二将这么一说，这二位这么一听，那当然得去了。割麦子好办，保护丞相要紧呢。那您甭管了，可不许让丞相知道，我们记下就是。走开战饭呢，吃喝完毕之后，天刚眼擦黑，这儿就出兵了。诸葛丞相把那几个假扮自己的小校全按着方位安排好了，自己呢领着这500军校，带着关兴就奔这司马懿大营来了。司马懿带领着人马来到上邽这个地方，他也相当紧张啊。他紧张什么呀？他就怕诸葛亮派人呢把陇西的麦子给割走。司马懿已经打定了主意了，我是千方百计，百计千方啊，绝不能让陇西的麦子落到西蜀军的手里。你诸葛亮如此火速进兵，充分说明你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，所以你必定得派人到陇西来抢这麦子。这麦子我要不让你得了去，我让你军无粮自乱，是不战自退。你诸葛亮本事再大，哼，这么多的人马没吃没喝，你是什么招数也没有了，说不定啊你还许束手遭擒呢。司马懿啊，人马刚离开的这儿来，他立刻找几员将商议怎么样护住陇西这麦子。这正研究着呢，探报来报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，而且他亲自率领军校来营前讨战。什么？司马懿一听啊，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，当时他就瞪着眼睛瞅着这探报。司马懿怎么了？这脑子里空白了，什么也没有了，刚才研究什么来着他全忘了。司马懿有点发傻呀，心说这诸葛亮神了，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里生出来的？哦，我刚来他亲自领着人马就到了，而且现在在我营前讨战。司马懿瞅着探报想了想，他用手一推胡须，嘿嘿，这一笑把这探报吓一哆嗦，心说这哪儿乐的，怎么嘟嘟这一乐怎么比哭都难看呢？这要干什么呀？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敢在老夫跟前虚报军情，我就斩了你。这探报当时丈二和尚了，摸不着头脑了，心说都督说的是什么呀？虚报军情，那我哪敢呢？确实现在诸葛亮带领着人就在营门外。胡说，他怎么能来得这么快？我来问你，他带领多少人马？人马都不多，没有人马。司马懿糊涂了，你说了半天什么呀？都没人马他讨什么战呢？再探，这探报还没走呢，那探报进来了，启禀都督，诸葛亮在营前讨战。好，司马懿就站起来了，诸葛亮真的来了吗？司马懿举目这么一看，这两个探报虽然把事情报来了，但是他们神色十分紧张。司马懿问他们这儿怎么回事，这俩探报瞒不住了，都督您亲自去看看去得了，诸葛亮带领的是神兵。司马懿想，你要吓唬我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抽你，等我出去看看。司马懿出的大帐来，吩咐人把辕门紧闭，搬过梯子来，干嘛呀？他登梯子看看，嚯，他又胖个又大，这块头登上这梯子，俩人搀着他，那梯子嘎嘎嘎直响，旁边战将直滴着心，心说我嘟嘟别在上面摔下来，您慢着点。司马懿扶着梯子爬上来，他举目这么一看呢，司马懿啊愣那儿了，他仔细这么一瞧，我的天哪，这只人马怎么雾气昭昭，烟气腾腾啊，一个个是披发赤足啊。正当中一辆四轮车，车上坐的是诸葛亮。看今天这位诸葛丞相把官巾摘了，鹤氅没穿，身着八 挂仙衣呀、啊，头戴道巾，顶门嵌着美玉，飘带着随风之摆，身上那件八卦衣，上绣着前三连骷髅缎，雷中须，坎中满，对上绝训侠传，镇养鱼，艮服丸，海水江崖，宽片云锦，胸前一个大个的太极图，腰束丝绦，手持大扇，大红中衣是白袜云鞋，好一派仙风道骨。哎呀，司马懿能不愣住吗？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兵将啊，这大概是诸葛亮从哪儿借来的天兵吧。嗯，想到这儿，司马懿摇了摇头，不会，虽然说不会，可眼前这阵势够吓人的呀。 哦， 司马懿暗自点了点头，不用问呢，诸葛亮又在弄鬼，又在用计呀、啊！嘿嘿，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，你可要小心了。司马懿想到这会儿，他把脸这么一扬，差点在梯子上掉下来。忘了我在梯子上站着呢，别在这儿亮份儿。管他是不是计呢，有什么话回到大帐再说吧。司马懿回到帐中，把文武全都叫到跟前来了。诸葛亮在营门前讨战，也不知他带来了些什么兵将，你们都看见了吧。有些人这么一听，嗨，不瞒都督您说，我们扒着那辕门那门缝啊，看了老大半天了，我们全看见了。不单看见了这些兵卒，还听见了锣鼓声，那锣敲的啪啪的，鼓打的噗噗，跟摔楼西瓜似的，怎么那声音不对味儿呢？西蜀大营的战鼓我们可没少听啊，每次敲的都像爆豆似的，是又焦又脆又响亮。今儿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，都督啊，您还是小心为妙。司马懿点点头，这话算说到我心里了，我当然得小心，不过我也不能让诸葛亮在我的营门前装神弄鬼，不管他用个什么计策，我应该戳穿他这诡计。不知哪位将军敢讨令出的营门，生擒诸葛来见我。呼，司马懿真冲了，这一问呢，全给问住了，大帐里没一个搭声的。怎么回事？谁出去？出去干嘛去？谁知道诸葛亮在干什么呢？嘿，众将心里头明白，诸葛亮这人可了不得，他不单熟读兵书战策，上晓天文下知地理，这人呐、神通广大，会六丁六甲奇门遁术，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搬山挪海，居神遣将，他都会。万一诸葛亮要真把天兵借来呢，对了，我们出去叭叭叭，对面几把神杀，我们全化了，大伙站这胡思乱想。在司马懿身边站着的那位年轻的少将军张虎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哪能总让都督这么问呢？他瞅了一眼对面站着的岳琛，岳琛呢、把头低下了，没燃这茬儿。张虎心里有点不痛快，心说你看看你，你比你父亲跃进将军差远了。现在这什么时候？正是都督传令生擒诸葛亮，你怎么不敢言语？我请令，张虎请令，您给我一哨人马，我出去要生擒诸葛亮，来到大帐中擒攻。司马懿点了点头，张虎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呐，诸葛亮诡计多端，你可休得上了他的圈套。你在前面领着人马追杀，试着步来追一追看一看，别一个猛劲儿往前追，听见了没有？我呀给你督后阵。张虎一听都督亲自给我做后阵，那万无一失了。张虎当即点齐三千人马，全都是骑兵，都是马队啊，这追着快啊。辕门打开，一声炮响，杀出来了，杀到辕门外。当和诸葛亮一对面的时候，张虎咔 的一下把马就勒住了，他就不敢往前去了。这些军校觉得奇怪，我们张虎将军一出营的时候，呵，威风不可一世，好像是迅雷不及掩耳，疾风骤雨的这就杀出来了，怎么已经快到人家诸葛亮的阵脚了，突然间把队伍杀住了。张虎摆了摆手，不要贸然前进，咱们得看看。张虎往对面这么一看，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，也看见张虎了。哦，原来是他呀。诸葛亮一笑，把手里的大扇子一扬，冲张虎把那扇子一点，那是干什么呀？意思好像是叫他，你赶快进前来。张虎啊，毛了，吓得越是这么招呼，咱们越要慎重。诸葛亮一看张虎不敢过来，他把手中大扇这么一摆，关兴就明白了，这是往后撤。这些人刷刷刷就撤下来了。怎么往下一撤这种声音呢？都光着脚呢，500多人全都披着发赤着足，所以往后一撤这声音都不大。有小校告诉张虎，张虎将军，诸葛亮已经撤了。张虎哼了一声，心说还用你告诉我？诸葛亮撤我看见了，我可不能立即追赶呐。怎么天这么黑，黑咕隆咚的，对面诸葛亮带领着那些人一个个乌了乌粗，烟气刚刚，都像驾着云一样，这什么兵啊？这是追是应该追，得慎重点，来随我追杀。他说追杀，但是他压着这队伍往前追，追一段路啊，张虎把人马停下了。怎么回事？怕上当啊，心里相当紧张。他站住了，人家诸葛亮也站住了，看样子是在等着张虎呢。张虎一想，这不是斗气儿吗？再追，又追出一段路来。张虎停下了，诸葛亮又停下了。张虎一瞧，咱回去吧，咱们别追了，这是诱敌之计。他刚要回兵，司马懿从后边上来了。司马懿催马到了张虎的跟前，你怎么不追了？哎呀，都督，我按着您的吩咐，我没敢贸然行事。嗯，司马懿点点头，挑起大指，心说张虎这员将军不错呀，怎么有令则行，他真听话，你贸然一追，非上当不可，带我来看。司马懿说带他来看呢，心里也直突突啊。他看见了诸葛亮就在前面，来追。他这追字刚一出口，忽听刀啰一声炮响，从左边山坳杀出500人来，当中一辆四轮车，车上坐的是诸葛亮，跟他追的那些人呢一模一样。司马懿吓了一跳，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又听右边炮响，又出来500军校，也是那样穿着打扮，中间也是一辆四轮车，车上坐的是诸葛亮。司马懿有点懵了。就在这时，听远处山头一声炮响，由山头上突一下一辆四轮车来，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。哎呀，司马懿大叫一声，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阳光茶园，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我们三人给大家表演一段，应该先介绍谁？我有原则。 什么原则？ 你们两个呀，谁官大我先介绍谁。 势利眼。 哎，我就这么个优点。 这还优点呢？ 问你什么答什么 没问题。 你姓什么呀？ 姓赵。 姓赵 啊？ 过去姓什么呀？ 哎， 过去也得姓赵。 一直姓赵。 姓赵 啊？ 叫什么名字？ 赵岩。 赵岩。 哎， 姓赵还抓把盐 啊？ 怕搜了啊？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 5000年浩瀚历史，35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《养生家常话》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《养生家常话》节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、优质银杏叶、菊花等为主要原料，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、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，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、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，生产工艺先进，保健功能确切，色泽好，口感好，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。喝祥康三七银杏茶，走人生祥和健康路。喝祥康三七银杏茶，祝一生祥和，祝一世健康。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处于缺氧环境者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这个昨天呢和姚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些有关健康相关的一些知识，今天继续请姚老师我们还要顺着说。下面不多讲了，请进我们的姚老师。姚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你好。 姚老师你好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再说喝水吧，说喝水还有学问。马上天热了，喝水有学问吗？太有学问了。 非常的有学问，有讲究。 有讲究是吧？你比如说吧，是吧？因为我这个我走过了有多少个20多个省吧。 对， 20多个省啊，就专门讲养生保健啊，经常有人问我，是吧？哎，李老师啊，这个我想咨询点事儿啊。我说您讲啊。他说我后背啊特别凉啊，是吧？我说什么时候凉？冬天凉？哎呀，不是，夏天都凉啊。 就是一年四季后背心凉。 他说我呀，这个棉坎肩啊，哎，都不离呀、啊，是吧？夏天也舍不得脱，就那种感觉，啊，人家呢都想凉快凉快，靠个墙。哎呀，我枪可不敢靠，是吧？就感觉特别凉。你看他把这症状说啊，你说这病是让我挺奇怪的，怎么回事呢？是吧？你这个病到现在医院怎么看，是吧？但是呢古人很早就把这种病就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是吧？就是刚姚老师已经前面告诉大家了，这叫什么病啊？叫痰饮症，是不是？就叫痰饮症。这就知道了。痰饮症，痰饮症怎么得来的？你看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就问他了，啊，他把症状一说，我说您怎么喝水呀？大家一听，我后背心凉啊，啊，怎么你去问我，怎么喝水呀？是不是这李老师没听明白 ？ 没听明白吧？是吧？我说后背心凉，他问我怎么喝水，对，那也得回答呀。那个，一般呢，就是我渴急了就喝呗，渴了就喝呗。我说对，啊，渴了就喝。哦，这是第一句话。我说你是不是经常有渴急了，咚咚咚的喝啊？对对对，好了，啊，说什么？这就是我们拿着他的说的症状，啊，然后我们去问。干什么？对号入座，然后和我们的传统的汉代这本书，医圣谁呀？一提医圣人，有的就知道，哦，张仲景，对，没错，啊，这个书里边记述的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啊，就是喝水喝出来的后背心凉，你看看，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哎呀过时了？啥叫过时啊？你懂的吗？说过时的人。不知道不了解就说过时了，多么可悲 啊所以这些呢啊，我们都应该，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、 对， 这些根本就没有过时啊， 而且呢，今天人还没有更多的能把这个情况能够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。古人看得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明白，而且把如何去解决，如何去避免说得都清楚。现在人们都继承什么？老祖宗留下的有形财产啊，里边有金货嘛，有金砖嘛，啊，都该有这个啊，挖出坟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嘛，盗坟去都干这。这些无形的东西有人要吗？是吧？也不懂，是不是？也不懂，但是非常的值钱啊，非常的值钱，它是一个无形的资产，是吧？就是这个后备心粮，是吧？我们发现了前人汉代医圣张仲景，是吧？说的非常的清楚，他怎么得的呢？就是在天热的时候，是吧？你看第一句话，我渴了就喝呗。很多人听完这句话有错吗？ 没 错，没 错啊。 但是我们听起来，是吧？就觉得不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啊，我们比大家多了解那么一点点。这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喝，不要等啊渴急了再喝。 对，更不能一口气喝干了。 对，看，这姚老师把这三句话就给连上了。要是再说一遍这三句话， 这个喝水的时候，第一不能等渴了再喝。 对。 第二呢，不能等渴急了再喝。 对。 第三呢，就更不能一口气喝干了，咕咚咕咚灌下去。 把这话呀，大家一记记住，这是有点超前了，是吧？应该夏天讲的话，是不是？实际上呢，这话呢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用。 对，很多人冬天也是一样。 一样。 一上午不喝水，等到这一上午忙完了，一杯水一口气喝光了。 姚老师啊，我们在没有学这些东西。我们也是这样做，啊，他不渴，他想不起来喝水，是不是这意思？ 所以一定要养成喝水的好习惯。 实际上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是吧？怎么就不应该就是啊渴了再喝呢？你就是看这个地，你知道地啊出现了裂纹了，这个缺水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看干的那个地都裂了， 对，都拔裂了。 这时候庄稼已经。很长时间的缺水状态下生长，哎，你拿这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啊，那就是呢，你渴急了，你渴了，哎，才知道缺水，就是地裂了，你才知道是吧？哎呦，地缺水，实际上呢，这些庄稼已经在缺水过程当中好长时间，这势必不是影响它的生长啊，是不是影响它的丰收啊？所以这阵我们举这例子就说出来这个啊。大家把这三句话一定要记住，这个病就是这么得的，告诉大家吧，是吧？就说呢，特别是夏天，是吧？没带水，渴急了，是吧？渴急了以后，他就马上喝，恨不得呢，是吧？一口气喝，而且我还问他了，我说你渴急了喝，你喝的是热水啊，你喝的是凉水啊？啊，这是故意发问了。啊，这个发问是给大家听的，是吧？咱明知道，是吧？渴急了喝热水，他能喝得下去吗？是不是？啊，那喝热的时候，他也不能一口气咚咚咚喝，肯定是喝凉的，啊。所以问题就出在这儿了，是吧？一个是渴急了， 嗯， 啊，这是前提。二一个呢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喝的过量了。第三个，喝的太凉了。最后形成了后备心粮，啊，这叫痰饮症，啊，那将来对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在后备嘛，膀胱经不通啊，就引起风湿啊，啊，后备心呢，啊，正好在心脏的后边，像你这样喝水，影响心阳，啊，影响肺，嗯，那这你就清楚哦，影响心肺功能，对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大家。就是说的这个湿怎么来的？哦，我们今天提到了啊，一个是吃，后胃滋腻，是不是？ 嗯， 哎，防带脾的功能，使脾的功能是吧？降低，增加工作的难度是吧？哎，老给脾出难题儿，最后怎么样？任务太重了，把脾的功能压垮了。 对， 这是一个。二一个冷饮啊，实际上呢。 饮食我们应该搁在一起，我们单给它割开，喝水和冷饮我们单给它割开，因为呢喝冷饮的问题所产生的问题非常之多啊，我们就给它细化了分开啊，特别是饭前啊，包括我们一些孩子是吧，不要吃完饭以后也不要马上吃，是吧，半个小时以后啊，天特别热，半小时以后 可以适当的吃一点 啊，没问题，天太热了也解暑嘛，是不是，但是解暑它不解渴，听明白了啊。你看很多人过去我们也在年轻时候过呀，吃那个冰棒3000一根啊，单位之后自己做，那吃起来可多了，随便吃嘛，是不是啊，吃十几根，最后现在把脾胃都吃坏了，解渴嘛，它里边有糖有盐的，是吧，再搁点那个是吧，起泡了，是不是，是吧，柠檬啊等等的，是吧，碳酸的，是吧，苏打嘛，啊，搁些这些东西啊，但是吃完了之后还渴。你看夏天老年朋友喝什么，他们喝什么， 热茶水， 喝热茶啊，说这讲养生保健啊，你要讲的实实在在，你要针对啊人们的饮食，吃啊喝呀拉呀撒呀睡呀，这些误区你都要一一揭示啊，它健康是全方位的啊，不是说你光吃茄子它就健康了，什么病都好了啊，也不是说吃绿豆你什么病也都好了啊，也不是说哇这保健品好是吧，你吃什么保健品这个全都好了，不是，它需要全方位的啊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咱们讲的这个自然的方法是一个体系， 是一个整体， 没错，是吧，所以这方面是吧，夏天马上就要到了是吧，说话是现在是锯齿型的，说热唰一下就热，是吧，你看前一段是吧，这个温度一上来就十好几度啊，就这样玩冲浪了，是吧，为什么说春季这病多啊，我们怎么讲的，我们说了气候的稳定带来疾病的稳定，是不是那么说， 对 啊，为什么春秋两季它这个是疾病的高发期啊，加重期复发期，就是这时候气候不稳，是吧，你就看看现在的我们人生存的这个环境啊，给人类的健康提出了极大的挑战，是吧，你怎么人类怎么应对，我就跟每个人说我们能解决吗，是吧，你我能解决吗，不能解决，得靠啊，一个国家能解决吗，也不能解决，他得靠呢 世界的问题 、都得世界各国每一个人，是吧，别再糟蹋我们这个人类唯一的一个家园了，是吧，每个人都要爱护地球，是吧，你管了你自己你管了别人，你管了中国你管了外国，是吧，所以说这个问题怎么办，我们只有增强自己的抵抗能力，是不是这意思， 对， 咱们现实一点， 提高自己的正气，增强自己的免疫力， 哎， 才能应对这个季节气候突变 对 人体的影响 啊，提高你的免疫力，提高你的正气，提高你的应变能力，是不是， 提高你的适应能力 、调节能力， 对， 是不是，等一系列的干什么，练好内功啊，否则话是吧，这就是现实，你就在这个气候条件下生活嘛，是吧，你能解决了吗，解决不了啊，我们说适者存不适者亡，你只有适应，怎么适应，提高自身适应的能力，是吧，练好内功就增强体质啊，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能解决，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饮食你自己能控制不能控制， 能， 是吧，少吃冷饮能不能控制啊， 当然能 了，是吧，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喝，这个能记住啊， 能记住，一定养成喝水的好习惯、 哎、 不要等渴了再喝，要频频饮之， 你看这四个字啊，姚老师说这四个字得记住，频频饮之，就是渴与不渴饮之，是吧，稍微渴了也是饮之，是吧，就是渴急了也不要一口气把喝，也是频频饮之，而且还注意喝热的啊，在这个冷饮当中我们再给提示一句，这些年轻的女孩子刚才我们说了啊， 吃这些冷饮的是谁啊？ 小孩、 啊、小朋友， 还有 一个呢， 年轻的小女孩， 小女孩， 嗯， 加盟，特别是来例假的时候，是吧？在这内分泌是吧，雌激素的作用下，怎么样？发热、发烦、发燥，哎呀，燥得慌，恨不得就抓凉了。所以说正好，是吧？现在冬天到街上都能买到，哎，吃完了怎么样？呵，痛快，哪儿痛快？嘴痛快，啊，回来就发现哪儿难受啊？肚子难受，是不是？下回就痛经了，啊，痛经，结果发现月经来迟了，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都不放过，啊，都不放过。这些东西和我们现在的讲的主题脾，啊，密切相关，它会影响脾的运化力，啊，将来如果你一旦把我们脾胃搞伤了，啊，它的工作能力降低了，啊，发生了紊乱了，会怎么样？告诉大家。会产生一系列啊一系列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能怎么能够要抓住一些主要啊，就是我们又回来了啊，人有病就是矛盾呢，我们怎么样抓住主要矛盾呢？啊，肾是先天之本，脾胃是后天之，这给你讲得很清楚，抓主要的啊，脾居于中焦，什么叫中焦？就十字路口啊，南来的北往的。是吧，上来的下去的，是吧，他一旦堵塞了失灵了啊，到中间没有信号灯也没有警察指挥，你看看十字路口乱不乱？ 乱了就会造成了上也不通了，下也不通了，左也不通了，右也不通了， 很多人的问题就出在十字路口啊，十字路口问题啊，所以出现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刚姚老师说的啊，上边下不去了，下边上不来了啊，左边的不能到右边，右边不能到左边，还拐弯的呢，是不是？ 嗯， 啊，那就更多了，影响的面。对，我们用这个形容就知道脾的重要性啊。我们结合着湿，是吧？我们一定要说的，谁管湿啊？脾管湿啊。为什么有那么多胖子，是吧？为什么有痰？为什么会水肿？为什么背心凉？啊，这些等等的问题啊，都跟脾有关系。 嗯，湿是最大的祸首。 对，是吧？所以要祛湿，第一要祛湿啊。怎么祛湿？就是我们说的啊，先把下水道给打开的，然后通我们这脾胃经络。还有一个，我们今天也没讲，是吧？原先就是准备老说讲啊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自然的方法解决。脾胃的， 那您就快讲呗， 讲不完，内容太多了，是吧？给大家，啊，大家也都知道是讲的什么呀？推肚子， 通理， 哎，通理，哎，你看，姚老师啊，给点出了题儿了。前边我们那个讲的都是什么？ 解表， 解表，是吧？我们讲到湿，讲到脾，这就是从表我们说到理了，是吧？这个理怎么解决？特别是在一年，我们提出了春秋两季是什么？是许多病的高发期，啊，加重期、复发期。所以我们提示要在这两季干什么呀？那它为什么发呀？它发什么？啊，它体内有什么就发什么，是不是？它有湿就发湿、散湿，啊，它有寒它就散寒，啊，它有垃圾它就发酵，发酵之后它就散发了。 好，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华健微生态口服液是以微生态学为理论指导，采用现代生物工程发酵技术而开发的一类微生态口服液，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乳杆菌，本品精选天然植物蛋白为原料，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具有抗氧化、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，适宜人群中老年人及需要改善便秘者。温馨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 下面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，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。喂，你好。 林老师您好。 哎，你好你好。 哎，今天和您连线呢就说说养生堂的老师再说说我的情况。 哎，好的。 嗯 五分钟。 首先我说说，就是那个 感谢老师们。 哦。 他们挺辛苦的。有一次啊，就是那个我去那个养生堂买了一箱的酒。 啊。 老师在百般忙的情况下，还把我呀、那个提着那个酒送到我车站。 哦。 啊。我走的那个路吧，是要过两个桥， 哎， 要有150多等台阶， 呵， 而且我空着手走也追不上那老师，那老师走一会儿还要等我一会儿， 哎， 就在那个天气那么冷的情况下呀， 嗯， 我还真是那个说不出话来，感动的我特别不好意思的，嗯， 你要买两箱酒，可能送到您家了。 真是的，啊！完了，我再说说我呀情况。 哎， 我在2008年5月份呢，就听您的广播，讲的中医知识、自然法。 对， 每天我都听。 哦。 在那12月份呢，我就去买的茶、枕头、腰带，全部武装。 好。 每天用红花泡脚啊，多按摩。身上的疼痛就好多了。 哎。 我就有信心的坚持去做。 没错。 我主要脚后跟疼，疼的不敢着地。站起时啊要扶门扶框的。还有重度脂肪肝，非常那个非常疼痛。还有那个常犯那个喉炎，说不出话来。着一点凉，吃一点咸的，嗓子就发炎。咳嗽吐痰呢，每次20多天才能好。还有肩周炎，头晕，迷一会儿，眼也看不清，说话没有力气，自己干着急，大便干燥，一个星期啊接一次， 哎呦， 接完后啊要在床上休息20至30分钟才能缓一口气儿， 哎， 通过调健康的软件和那个硬件我都用了，各种症状啊都得到很好的效果。 哎。 那个就是脚脖子跟那膝盖日月呀、啊、带着磁宝。脚跟啊不疼了。 哦。 重度脂肪肝变轻度了。喉炎呢也犯的少了。肩周炎好了。从喝酒头不晕了。眼睛啊抹点酒也清亮了，喝茶呀，有精神了，干活也有劲儿了，大便呢最多2至3天一次了，我就很满足了， 应该继续努力， 总的说来吧，各方面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，我非常高兴， 哎， 特别感谢李老师您， 嗯， 也特别感谢养生堂的老师和工作人员， 嗯。 给广大群众带来健康和幸福。 哎， 我要有决心、信心，跟着走下去。 对， 我的身体啊也会更加健康强壮。 没错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 我那个再问您一问题吧。 抓紧吧，时间到了。 哎，就是啊，脚脖子跟那膝盖呀、啊，走路时候啊，有时候就打软。 哦，这个软啊，我们首先判断是吧，寒热虚实。啊，把病啊定性定位，凡是软的属于虚症，啊，稀软，啊，这是典型的，啊，肝肾亏虚，啊，这个腰酸稀软嘛，典型的肾虚，是吧？啊，缺钙呀、啊，啊，人呢，啊，肾老就是人老就是肾老啊，啊，在这个肾方面啊，要一定要加强，哎，这方面在肾呢，啊，要局部加强，经常到养生堂。再加强加强， 好吧，今天就说到这儿。好，朋友们再会。 好的，朋友们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，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